长线，漂泊的白云唤起我眷恋，梦里一场出现故乡的容颜，阿嬷亲切的背影仿佛在眼前。啊，我蓝色的蒙古高原，你给了我希望，从远古走到今天，你就是不灭的信念，把我的爱献给你，把我的祝福留给你，祝福留给你。你就是不灭的信念，把我的爱献给你，把我的祝福留给你，祝福留给你。